沉浸在你怀里面，幸福在悄悄蔓延，漫过我低垂的眼帘，我醉了，我已被 守候永远。

亲和母亲，勤劳善良又本分，养我长大不容易，历尽万苦和艰辛，好饭过尽我 上。

电视剧《我们村里的年轻人》片尾曲《就这样爱着你》，以及谭晶和戴玉强所带来的《Time to Say Goodbye》，我将与你同行。 Con me, tú me